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毛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蹄出去找凉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百老汇经典英文原版音乐剧《芝加哥》确定将在今年11月来到北京，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请听报道。 音乐剧《芝加哥》1975年在百老汇上演以来，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经过1996年的复排之后，一举斩获托尼奖最佳复排音乐剧在内的6项大奖。这次的来京巡演版本由英国大卫伊恩公司制作。大卫伊恩公司曾制作过脍炙人口的音乐剧《猫》等经典作品。大卫伊恩公司首席执行官、音乐剧《芝加哥》制作人大卫伊恩表示，北京的观众们这一次将会观赏到最地道、正宗、原汁原味的音乐剧《芝加哥》作品。 This is the original production of Chicago. 在北京上演的将会是《芝加哥》最原本、最正统的版本，跟在美国百老汇西区和世界各地上演的经典版本完全相同。我认为一部音乐剧作品能够成功的原因有3点最重要：音乐、舞蹈和故事。芝加哥这部作品将3者都诠释得非常棒。 The songs, the dance, and the story. And in Chicago, those three things are great. 本次芝加哥北京巡演的2位演员还带来了2段精彩的歌舞表演。歌曲《我最好的朋友》和著名的双人舞段落，展现了浓郁的爵士风格。音乐剧《芝加哥》将于今年11月1号到18号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及青藏铁路建成通车12周年，国家大剧院力邀印青、杨帆等人领衔打造的原创舞剧《天路》将于本月30号到7月3号迎来首轮演出。昨天，《天路》邀请媒体探班，让媒体抢先观看了舞剧当中的5段精彩片段。一年一度的京津冀精品剧目展演将于6月11号在京开幕，并持续到7月19号。来自3地的11台剧目将在北京剧院、民族宫大剧院和长安大戏院演出22场。据了解，本次展演将推出惠民票价，最低票价为50元，全场有50%以上的票价不超过100元。由法国巴黎北方剧团制作的莫里埃喜剧《德·普尔索雅克先生》6月16号到18号将亮相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记者昨天了解到，为了让更多的优秀音乐人才参与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组委会决定将原定歌曲投稿截止日期由7月31号延长到8月31号。据了解，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以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为主题，自今年2月16号启动以来，受到了音乐界人士及业余爱好者的广泛关注。截止到昨天，歌唱北京歌曲征集总数已经超过了2800件。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偏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三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2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好，在今天的演艺江湖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纪实剧场。5月30号晚，纪实剧场裁缝在国华先锋剧场开启了北京首演。昨天晚上，由大帅带队的演艺群会观剧团也到现场共同观看了导演的特别版演出。裁缝，年轻的主创们聚焦老去这个极具现实性的话题。演出呢将持续到6月3号，欢迎关注。昨晚演出之后，我们也特别采访了观剧团的成员们，听听他们对于这部戏的一些评价如何呢？ 哎呀，情绪蛮激动的，看完以后就想对我另一半说，余生就能关照吧， 万事俱备，你什么样我都接着。 实际上生活那么多年，他是离不了的，当他画完句号以后，他再走了另外一条路的时候，其实他也很后悔，也很纠结。我觉得就是我周边这些人啊，就是有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状况。 咱们国家现在老龄化也是问题挺大的，上次离家的时候他们是那样子的，但是可能这次再看见他就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关于这个老去，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 我挺感动的，年轻人能够关心到我们这一代老年人的生活这个话题。虽然说活到这个岁数了应该是很淡定的，其实并不是，当他们面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最大的收获就是好好珍惜我的每一天，珍惜和先生在一起生活的时光。 好看，我觉得特别接地气。剧中的演员93岁，这位沙漠老师，我觉得他演得特别自然。那个儿子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他给妈妈揉揉肩啊，跟妈妈那么聊天，而且我就自然会想到我的孩子和我之间的感情了 啊。从现在开始呢，已经在想象老年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哎，反正每个人都有对老的一种恐惧或者一种担忧吧。看这个剧有一种释怀，有一种释然。裁缝这两个字取这剧名比较好。裁呢，就是生活就是多彩的嘛，你就可以拼凑嘛。这个缝呢，就是缝什么意思，从出生到老每个阶段都要自己有一种生活的一种缝嘛，到老了以后对自己的人生的一个总结。还是比较现实， 挺感动的，觉得人生短暂，然后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就是打个喷嚏的时间几十年就过去了，每一天都是猝不及防的，所以就珍惜当下。当你看见父母银丝一根上来， 原来老是这样的。看完以后我就想给父母打电话。 我不怕，我觉得现在是我一生中最好最幸福的时刻。我就觉得我现在活得每天都特别快乐。73岁就和演员演的那年龄是一样的。 我原先觉得我不害怕，但是我觉得当身体真的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我能决定我能怎么样的，需要时间，需要慢慢的去过渡每分每秒。 反应都挺真实的，而且像这种有这样投影结合真实演出的这样的戏其实并不多，就看到这样的戏还是觉得挺新颖的， 挺好的，希望以后多一点这种活动。 如果人生走错了一步棋，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儿童剧《月亮草》是根据中国儿艺93年上演的同名童话喜剧作品重新创排，剧中讲述了生活在崂山的两兄妹，以砍柴为主，妹妹勤劳善良，哥哥却好吃懒做，梦想找到传说中的宝物月亮草，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但真正得到了月亮草，哥哥的生活却并没有好起来，反而大祸临头。重新创排的儿艺大戏会带来哪些新的体验？今天晚上的演艺群英会，我们一起走进月亮草。 北京时间的20:10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呢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还是要祝我们的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 儿童快乐啊，宝贝儿童节快乐、 节日快乐，对对对、今天玩的都很开心，对不对？ 对，我今天过节过得特别愉快。 有很多的大朋友， 我不是大朋友，我是小朋友， 专门挑今天这个日子去体验一把小的时候没有去尽兴体验的一些这个活动的项目啊，比如说去坐旋转木马呀、吃冰激凌啊，看儿童电影啊等等。你今天选择去做什么了？ 不是磊哥，就现在你这体重做旋转木马，你确定那马能平安的转圈吗？ 今天我倒是去公园了，人家那个服务人员那个阿姨说，先生啊，你不能坐马，你只能站旁边扶着小朋友，要不然马受不了。 虽然有些啊，就是咱们留下的可能只是一颗童心了， 是是是， 童年呢已经过去了哈，但是其实呢家里有宝贝儿，就是尽量呢能让他在童年当中少些遗憾呐、多些快乐呀，是吧？ 对对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来推荐一下一部儿童剧，它的名字叫月亮草。 我们先来请出这部剧的几位主创人员哈，我们来请出这部剧的改编编剧哈，杨硕，欢迎您。 大家好，我是杨硕。 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导演钟浩，欢迎您。 大家好，节日快乐。 欢迎您、 再请出这部剧当中哈叫师爷金圣手的扮演者富强，欢迎您。 大家好，我叫富强。 我说的没错吧？是师爷金圣手吧？ 是是是。 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有趣了，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待会儿揭晓哈。那么咱先说个旁的呗。今天这六一国际儿童节已经基本算是要即将结束了，三位今天是怎么度过的？有没有一些亮点？有亮点了，咱们就跟大家来汇报一下；没亮点，咱们就过，好不好？富强那边有吗？ 我这就过吧。 实在人过啊。那咱看看杨老师这儿。 我这边也没也已经这个节离我已经好远了。 导演中岛呢？ 有 你看看，我告诉你， 带孩子过节， 带孩子过节吧， 打不完的球，体验不完的那个暴晒。 哎呀，对，今天36度， 在阳光下他们也不嫌热，也不怕出汗 啊。对对 对对， 小朋友都是这样的，疯玩疯闹。 对对对，其实还有很特别的，今天就是过节，我们儿艺的人基本上都是过节的，而且今天我们剧院演出很多戏，这一天有很多剧场，还有人在外地演出，所以 同时演是吧？ 同时在演，有5-6个剧组同时在演出，所以今天六一儿童节真是我们剧院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特别的节日。 对， 所以今天我们也这个来说一部就是儿艺特别了不起的戏哈。 对对对， 这部大剧， 名字就叫《月亮草》。那其实这次《月亮草》的剧本创作在1993年版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些调整和改变，是吗？我们先问问几位，都做了哪些修改呢？ 杨斌就说吧。 好吧。其实那个之前那个版本的月亮草其实我也没看过，后来也是拿的那个剧本来做的修改。主要的修改就是把以前的一个完全的神话故事，然后这次变成了一个梦境的一个结构。然后把一些人物啊，包括一些人物的设定做了一些调整吧，包括就是一会儿我们那个富强演的那个金圣手，就这就是新加的这么一个人物。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以前是师爷和以前是财主和县令的故事，现在只有一个县令，而且会和大家所有人想象的那个县令都不一样。 嗯，是因为93年的时候您还小时，所以就没看过原来的那个月亮草。 没有，93年我已经不小了。93年我已经过第一个本命年了。 那正好是看儿童剧的时候。 对呀、 啊。那个时候儿童剧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火爆。 那个时候好像除了一些非常非常经典的，比如说什么大闹天宫有吗？ 93年 白雪公主、 那时候不像今天、今天的儿童剧市场要比90年代要丰富多了， 太多 还是今天的生活变化很快。 对、我今天看朋友圈当中好多朋友都带着自己家的宝贝儿去看各种儿童剧了。 嗯， 对， 然后都看小孩子咧着嘴在那笑，然后爸爸妈妈就在旁边这么看着， 可开心。哎，咱们其实中国儿艺的这个看家剧目是不是就是马兰花呀？ 嗯，马兰花 啊， 有不少看家剧目呢， 有不少呢哈。 因为马兰花是时间比较长了， 对， 有60年的历史。 对呀， 那后面还有很多很多戏， 嗯， 尤其最近这些年也推出了不少戏，其中有一些系列就是，排经典剧目， 嗯， 像马兰花、宝船、东海人鱼，这都是属于 保留剧目， 保留剧目、都是杨编剧参与修改，我们这些一起在做的这么一些经典的系列，其实月亮草也是这么一个系列里面的一个剧目。 嗯， 因为其他还有什么国外的剧目啊，现实题材的呀、包括神话童话都有，但像月亮草这样是历史传下来的剧目，是我们在其中选一些有特色比较幽默的或者是有特点的戏拿过来翻牌重新演绎它。月亮草就属于这么一个案例。 所以这次月亮草在这个93年的基础上还是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哈。 对。 这样刚才咱们在这个片花当中呢，其实也大致的说了一下就是关于崂山的两兄妹的故事哈。请两位老师再帮我们就是仔细的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两兄妹之间发生了什么呢，这两兄妹为什么会住在崂山呢，等等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帮我们来介绍一下。要不然这个中岛您来。 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其实也是有一些原处的，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崂山道士这个故事、是最早那个《聊斋》里边的故事啊。这个剧本最早是我们剧院的一个编剧徐宝奇先生写的， 嗯， 他是取材于崂山道士，但是他并不是崂山道士的故事，但是能看到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有一个小男孩啊，总想当神仙。结果到了山上去想去修道啊，结果意外的得了一根很神奇的月亮草。那么刚才编剧也说了，好像拿了月亮草，他的生活全变了。是生活很好了，是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什么可以玩什么。 哇， 但是这个给他带来了很多危险危机，甚至是兄妹之间的感情都受到了威胁，而且他自己的甚至是大祸临头啊。实际上这个通过这个戏是想表现一个，刚才杨硕也说他是一个似梦非梦的这么一个故事。更有意思的是其实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他的喜剧和讽刺意味。因为也在这个戏的特色和他的翻牌的理由，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喜剧。他里头有很多刚才说的什么金师爷呀、这个想拿钱的，还有那个想变成神仙的县令，这也很奇怪啊，县令他应该当官啊，他怎么不想当官当神仙啊，还有一些和这个小男孩想拿月亮草，这里头有很多误会，有很多贪婪，有很多思念，还有一些喜剧的一些笑料啊。那么通过最后的剧情到反转，让这个孩子好像明白了，世上都想神仙好，但是最好的还是身边 自己的亲人，还是要靠自己的劳动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 嗯， 啊，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对，传达了这样的一种正能量。 对对对。 嗯， 来咱们富强呗。富强剧中扮演的这个叫 师爷，嗯， 金圣手，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不是什么好角色， 不是好角色， 好角色，好角色， 是吧？ 多有戏的角色呀！ 一句话就把这个角色给定义了。 一上场就是满堂彩， 满堂彩啊， 碰头彩， 哎呦！ 因为我对这个角色的优势在，因为我是青岛人。 我以为你要说我这个优势就是我也不是个好人， 也有这个因素 啊。您也是青岛人， 我是青岛人，崂山就在青岛， 对 啊，所以就是也比较了解那边的那种 文化传说什么的，风土人情。 然后包括在角色塑造上面，包括方言啊这些，那风土人情，我觉得都可以，就是本色嘛。 哦，还会加两句方言，能帮我们演示一下崂山那边的方言是怎么样的吗？ 就刚才咱们中导不是说了吗？你开场的时候就满堂彩， 对呀， 能不能让我们现场也感受一下你的这个满堂彩啊？ 嗯， 那就把台词说了吗？可以， 可以， 没问题， 可以， 都挺好了。为保佑我这个崂山县安居乐业，五谷丰登，这个县太爷丁大人要上崂山为民祈福啊。无奈是山高路远，可堪难行，孤安人头受每人一两，一筹修路之用。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 哎，这个是很地道的崂山的方言吗？就是青岛， 是 青岛方言。 因为它是有一些修改，因为导演也会说你太地道了吧，其实我们青岛本地的人都听不懂 啊。不会吧。 对 啊，你说我们听不懂对吧？ 就是太地道了，连本地人都听着困难，更别说观众。 对， 所以还是做了一些修改， 修改 味儿是那个味儿。 对 哦，哎呀，这个小朋友主要是很多小朋友看，我觉得小朋友只要是理解起来没有问题就好了。 对对对， 对吧？ 还没介绍完呢，这剧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呀？ 嗯， 他都干嘛了呀？你说他不是好人，他都干什么坏事了吗？还是怎么的了呀？ 从他的名字就能大概能有一个概念，叫金圣手。你看，首先我 多好啊，这名儿， 金嘛， 啊， 然后圣手呢，就一想你，就来钱嘛， 啊， 爱， 对吧？就是特别爱钱的一个人，就是很，因为他们也讲了这个师，这个县令，是一个也想成仙的人，所以就是他对这个官场啊都很不在乎，但这个师爷就很现实的人，就以前向前看。 嗯， 一切向前看， 一切是向前看的一个人， 唯利是图呗。 对， 嗯，让您这么一个平常看起来又不太爱说话又很善良的人去演这么一个角色哈， 内心可能是对钱还是很向往的。 他可能只是看起来善良。 中导和杨老师怎么都爱说实话吗？这是 这个，所以其实给小朋友演剧的话，选角方面会特意有一些考虑吗？比如说也不能选说太怎么怎么着的，怕吓坏小朋友的。 还是演员的能力啊，因为富强是中央戏学院毕业，前年到我们剧院来的，可塑性很强。 嗯， 其实刚才说的那个比较斯文了，在台上不是这么说的，他刚才只是把语言的特色说出来了，他的表演的状态 没有表现出来， 因为他是浑身上下都是戏啊，而且看不出来，在台上看不出是这么一个英俊的小生的样子， 他化妆了是吧？ 没化妆就基本就变形了，这脸。 我的天哪！ 哎， 所以这个他因为是个喜剧嘛，所以比较夸张啊。 嗯， 就所有的演员到这儿来，只缺一样东西，就是舞台。 啊，对， 对， 上了舞台就变了一个人，是不是啊？ 对，上了舞台，主持人开始嘤嘤的哭，是吗？ 哎，其实啊，说到一些这个儿童剧，反正我打小呢，就是印象深刻的有什么《神笔马良》啊，《马兰花》呀，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神话传说了。 嗯， 对。那神话传说其实有自己的优势，就是改编起来可能有原来的一个故事作为一个依托，所以呢写起来比较容易。但是真正能够写进小朋友的心里，让小朋友看了喜欢，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杨老师？那咱们这个应该也算是一个神话剧了，或者说民间传说的一个故事了。那改编起来会不会有难度呢？ 嗯。其实主要难度在于，就是你很，是要试着去让孩子通过这个神话传说，然后你让他们接受一些现代的观念在融进里面，这样孩子才能更容易接受。包括其实神话，刚才中导说那个， 它是来源于这个《聊斋志异》嘛。 嗯， 其实你看咱们中国古典的这个名著《聊斋志异》里面，它有很多都是这种梦境和鬼狐仙怪的故事。 对对 对，其实它讲的很神乎其神，但实际上它说的都是人间特别普通的普世价值的道理。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突破一些，孩子脑海中固有的对人物形象的固有的一些概念，包括我们这次写了一个这个愿意成仙的这个县令，不是大家脑海里想的那种特别坏的这种角色，包括堂哥堂妹也不是说儿童剧的这个舞台上完全就是非常好的一上来就真善美的这种，他们也会有自己身上的毛病，可能更贴近于孩子的生活，更像他们自己。 嗯，就说现在创作儿童剧，因为儿童现在也跟像磊哥那个小的时候不太一样、啊。 对对对对，我们那个时候七十年代生人的就是不一样的。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孩子更单纯一些哈、啊，然后他接受网络东西也比较少。 对, 对, 对, 对。所以那时候你告诉他真善美啊，或者说咱们说做一些傻白甜的角色，他是相信的。但现在好多小朋友他是不相信的。我陪着小朋友看过几场儿童剧、 嗯， 就比如说什么白雪公主啊，然后什么女巫啊，那么好多时候就是你给他的那种人设。他会不去相信，然后他更相信自己心目当中的那个想法。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儿童剧创作方面，是不是也开始在人物的成长性上面和复杂性多面性上面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追求了，是吧？ 中档。 嗯， 对，因为这个肯定是去这么想，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创作的过程当中，总希望在给孩子们看的时候是让他们接受。 嗯， 我觉得这个接受有一个标准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接不接受。 嗯， 就是我们在选题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人舞台上的造型，他的行为，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所有的行为，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认为是可信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是他的趣味性，他的抓人的那种点在什么地方。 嗯， 但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有可能在创作儿童剧当中，我们总在想，因为带着孩子来看戏的还是家长，如果这些家长们他们在旁边打哈欠睡觉，那这戏肯定不好看 啊、哦， 因为你这是一半的啊，我觉得这是就像原来我老说那个安徒生总说他写的童话，他相信总是有他父母在读给他听的， 嗯， 那这个读者就是我们今天带着孩子来看戏的家长，甚至他们的爷爷奶奶，所以我们在处理儿童剧的时候，一个是选题上面要首先是对他们的生活生知识认知有帮助的，第二个从艺术上的是有一种美感的，让家长也觉得这是有价值的。那么在孩子们的知识趣味上面给他们丰富的想象，视觉上的享受，这真是也是我们一个追求吧。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一部儿童剧《月亮草》，其实里边的看点还有很多很多哈。 嗯，那我们在下半段当中呢，会继续跟大家伙儿来介绍一下这部非常经典的儿童剧。 嗯，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咱们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聊。 点戏剧大师伯格曼诞辰100周年，法国明星版话剧《婚姻生活》6月12、13日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法国超模携手当红小生热情演绎婚姻生活的爱与纠葛，订票6655-0000。 海棠折扇戏梦人生，风雪茫茫情断愁长。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开幕大戏《风雪夜归人》，5月29至6月9日，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众星联袂深情回归，订票6655-0000。美孚一号全合成润滑油蕴含卓越科技，为引擎提供澎湃动力，从赛道到公路，无惧严苛环境，引擎始终表现如新。美孚一号让表现超越想象。 荣威 RX8 全领域大基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我感觉他们仨刚开始有一些六一的气氛。 我也觉得是刚刚欢乐起来啊。对 对，刚才咱们这个挑衅了那么半天，这确实是这个给小朋友看的一部剧。我觉得三位在创作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的心得哈。 嗯， 上半段当中呢，咱们一块儿来聊了一下这个创作的缘起啊，还有一些改编。 对， 那其实想问问中导哈，因为之前有人说您是这种催泪导演，就是做的一些这种亲情剧啊。亲情儿童剧等等比较多， 嗯， 就是比如说小蝌蚪找妈妈呀之类的哈。那这次月亮草咱们也说了是一部喜剧， 嗯， 是吧？ 对 对，为什么这次想挑战一个喜剧呢？ 这个首先这几个字儿哈，也不知道谁起的， 催泪导演， 催泪导演，那是因为以前那是2005年排过一个小蝌蚪找妈妈，那个戏 哭的比较多， 哭的比较多啊，有的小孩一说妈妈别走啊，别死啊之类的话，也可能是前面一些作品都比较相对正一些，像《宝船》《马兰花》包括《东海人鱼》这样的故事，确实是觉得应该喜剧很好玩。因为这个戏是93年演的，是我的同龄人，因为我们这几个当时可能我年纪大一点，而且那些我的同龄人当时他们演这个戏的时候觉得很好玩，那么在翻过头来找剧院的历史的老戏的时候，肯定找一个好玩的戏， 对 啊，肯定要大家要开心，这是最重要的啊。 嗯嗯嗯， 其实我挺爱开玩笑的， 嗯，感觉出来了。 所以呢，我老觉得有些时候创作上抑制了我的这个开玩笑的这个， 抑制了您的本性。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搞一个戏，让自己乐呵乐呵。 哎， 而且应该是创作上应该是多方位的，所以在排这个戏的时候，我总是希望每个人排戏的时候先别着急上台说话，先想想，如果是一个喜剧。如果是卓别林现在应该怎么做，可能会这样，会让大家在我们惯性思维的去表演，可能会提供一个准备吧，就是让你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样子，你的出发点是什么样子。 对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确实缺少欢乐的东西。 嗯嗯，那其实我觉得吧，悲剧啊， 嗯， 好写也好排也好演，你可以有一个起承转合的过程， 嗯， 把这个情绪酝酿的差不多了，最后一个点 对 爆出来，然后那就是热泪盈眶啊，就哭出来了，嗯，哎呦，我这个悲从心中来呀，啊， 嗯， 那但是喜剧真的是不好写，更不好演， 对， 对吧？ 对， 对， 你要把大家给就怎么讲，首先你得让大家觉得好玩， 相信 这个事情， 而且那个很多逻辑你得很严密， 对， 而且那个抖那个包袱你得抖的。它不是恶搞，所谓的剧它就应该有很严密的逻辑，它那个才能出那种笑点来， 而且不能是使劲的隔着人的那种笑点。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杨老师在这个改编的过程当中，对于剧本对于台词是不是拿捏的也很费劲呀，啊， 嗯，我觉得其实尤其给现在今天的孩子写一些让他们笑的东西， 嗯， 可能我觉得喜剧对我来说可能两点最难，一个是节奏，还有一个就是错位。 嗯， 其实节奏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演员好，导演好，包括这个，我觉得其实都没有问题。那错位其实可能是更难的一点，就是其实是我们理解中不一样的东西，嗯，但是你又合情合理的给它展现了，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很好笑。 咱举个例子，要不然， 说就其实我这次最大的改编就是。因为我一直在跟中导坚持，我说这个一定要保留，我说只要保留了，一定是非常有意思。就是 为了县令， 我们这个县令，这个县令呢，不像大家看的那个县令是那么耀武扬威，他是一个对官场没有什么感觉，一心想求仙的人。然后呢，他为了求仙呢，可是他腿脚又不好，他就想上崂山，那怎么办呢？就修路。所以刚才富强说以筹修路之用，每人收一两银子嘛。 啊， 可是这县官对自己极其抠门，就是他今天把这个。自己的椅子卖了当了，然后换钱修路了，然后明天把东墙拆了修路了，明后天把西墙拆了修路了，然后这个县令刚出来唱完他的那个歌，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他往椅子上一坐，摔了个跟头，然后大家问他说你怎么了，说这椅子怎么就只有三条腿了，说那把好的您昨天给当了修路用了 啊，这么一个角色。 对，就是跟大家想象中的那个传统意义上的县令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非常有笑点的一个角色。 嗯，那这个角色的设定其实您想表现一些什么呢？ 其实我想表现的就是我们 不断的去有人执着的去做一件事的时候，其实这本身就是会有喜剧效果。当一个人执迷不悟的去干一件大家都认为荒唐的事的时候，就是他 特别相信， 对，他自己特别相信，但是大家都不相信，尤其是像我们这个师爷，就是他师爷其实 看透， 县令说的是每人收一钱银子，然后师爷说的是他 收 钱的时候他每人收一两。 哦，那这师爷什么心态呀？面对这个啊，这当官的， 就是也是抓住了他这个他的心理嘛，因为也知道他不在乎这个钱，所以就反而让自己的发挥空间很大，又可以在群众啊市民那边可以多收银子，然后在丁大牙那个县令这边，也可以从他身上也 胆子太大了，他诈老百姓不说，还要诈他的县长， 对，就两头都会。 这其实我剧本里没写，就是后来是钟导加的，就是那个角色叫丁大牙嘛，就他有一颗金牙。然后呢，这个金圣手他收税的时候，然后管县官要钱，县官说我实在没钱，你天天管我收税，然后就把自己那颗牙拔下来，然后就搞一个陀螺里了， 诈县长，因为他拿到了宝贝，县长说跟神仙有关，这个县令就说你给我看，金圣手说，先不说话，先看到了牙，看吧，看傻了，那个丁大牙觉得哦，你要我的牙，那就忍了吧，就把金牙拔下来给了他。当 然， 其实这都是富强还有这些演员们他们在做小品的时候去丰富的这个角色，就是他除了刚才他说的，他让他收五千，他收一两五千啊，完了他还除了炸老百姓，他关键炸他的上级，你看这个多狠啊！所以这个跟他说的这个错位很有意思，很讽刺啊！也影射我们某些成人世界的一些好玩的事儿。 所以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看最开始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哈，说有一个道理想给小朋友们去讲，就是有的时候过于执着或者说过于想要一样东西，反而会起到一些反的效果，或者说即使他拿到了那个东西，他也得不到想要的那种生活，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就是大的道理，是吗？ 对。 那当初为什么说要让这样的一个道理呈现在大家面前？小朋友他能看懂吗？或者说小朋友看了之后是跟大人想的是一样的吗？ 应该是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自己哈，就是哎，今天好像我们偷个懒吧，偷个巧吧，哎，今天这个作业可以抄一下啊，哎，明天那个糖我可以随便拿一个，或者是好吃懒做啊，我觉得这样的，或者人家有时候爱贪个小便宜啊，这都是中性的词啊，但是或者是我还有说我很聪明，我投机取巧了， 对， 这稍微有点贬义了啊。这个到底我们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生活准则？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说教给你的，就是在我们这个戏里面，他确实这个孩子他怎么得到月亮草的？老兄弟怎么会给他月亮草呢？因为杨硕剧本里写的是设定了下一盘棋，你要赢了这盘棋，我就给你这个月亮草。 哦， 结果这个家伙他偷了个棋子，赢了这盘棋。完了，老神仙说：“那既然你赢了嘛，我就给你。”完了，这个噩梦就开始了。因为他的从初衷就是不好的，他尽管他改变了他跟他妹妹的生活，但是因为有那些金圣手那样的贪官，还有那些县令，他肯定有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后面啊。所以这个戏其实你心中有一念，可能就是步步会走错，就像杨朔剧本的词说的，有时候做人就跟下棋一样的，要一步一步走，要走得正确，要走得对，你这步棋才能赢。实际上其实这些道理我觉得好像对于有些孩子来说可能有些深了哈，其实大人也会在讲，其实这些何不尝是我们成人世界对孩子一些期望的，希望我们的孩子，希望我们是生活变得更单纯一些，更干净一些，心灵上更就是纯粹一点吧，我觉得可能这是我们做这个戏在精神层面上最大的一个期望了。 那再问问咱们杨老师呗，其实您刚才也说过93年那版您之前并没有去看过，对吧哈，现如今咱们在重新把这个剧本找出来重新进行改编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要结合当下这个新的 时代、新的环境，结合我们现在小朋友所关心的一些事物也好，他们的成长的习惯呀、环境也好，是不是会有一些新鲜的东西融入其中？我的问题就是想问，怎么让这部剧更加接地气儿呢？ 嗯，更有时代性呢？ 嗯。 更有时代性，其实我觉得还是要从孩子他的着眼点出发吧。 嗯， 因为我觉得在传统，不能说传统吧，就是很多过去的儿童剧可能在一个大的一个概念上，就是一定是主人公是好的，然后坏人受到了惩罚。包括在以前93年那版的剧本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讲了县令和财主，然后是堂哥，他尽管有些这个爱偷懒，然后有些偷奸耍滑的东西，然后最终还是这个县令和这个财主被月亮头惩罚了，他们被推到悬崖里，好像摔死了是吧？这么一个结局。可是可能在给今天孩子看的时候，第一这种结局我不太觉得给小孩看，可能过于有点严重了， 残忍。 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更希望在主角身上去挖掘一些东西，就是实际上。堂哥是错误的起点，那么最终错误的惩罚应该是他呢告诉孩子，因为我觉得过去的孩子跟现在的孩子，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就是你接受的网络的东西太多了，有些时候他是不信的。 嗯， 我原来举过一个例子，我说以前的孩子，你告诉他你要乖，你要乖 ，OK， 他就乖了。现在的孩子，你说你要乖，你要做个好孩子，他会问你为什么，所以你就告诉他，你不能再给他演那个。你做一个好孩子，你就要得到怎么好？那你要告诉他，如果你做一个坏孩子，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嗯， 可能这是最大的变化吧。 哦、对对，角度不一样了，对吧？可能所以说，咱们的台词啊，设置的场景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嗯，那咱们再来聊一聊另外几位演员，然后还有他们表演的角色吧。刚才说好像这里面设置了一二十个角色，然后由差不多十位演员来这个表演，是吧？ 对。 除了省钱方面的考虑哈，还有一方面考虑可能就是说，这个剧它可能需要这么多的角色去让这个整个的剧丰富起来，是吗？ 对。 那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 我们这个角色是那个小男孩是唐，叫唐哥，他那个女主角叫唐妹， 就是姓唐的唐， 姓唐，对 对，他 就 是 一对兄妹两个的故事啊，就是哥哥有了月亮草，妹妹跟他一块啊，经历了后面的故事。富强演的是师爷，伺候的是丁大牙县令，就是那个每天仰望星空、对尘世不感兴趣的这么一个县长啊，县令。那还有一个山上的一个看似像个打柴的老神仙，这个一头一尾，他就是我们总想把设定一个，有一些道的啊，有些仙道的那种，仙人，但是他实际上又是一个砍柴的老头，那么还有一组人就是裁缝啊，铁匠啊，打鱼的，卖油饼的那些村民们，还有一群呢就是县的县衙衙役那边的人，各色人等，有偷奸耍滑的，有看眼色的，有凶的，有坏的，有蔫的，反正就是希望他这像每个人物就像漫画一样出来的这些人啊，无论是裁缝也好还是衙役也好，让他有一些很民间的这些市井的这种风情的感觉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全剧的这些角色的构成。九个男生女演员，但他们担任角色大概十几个，只有一个女孩，就是堂妹啊。 哦， 这都是集合了一些我们剧比较优秀的演员，又能唱又能跳啊，精灵古怪啊。 哎，那您在表演上对这些演员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吗？因为毕竟它是一部喜剧，那么在表演上会不会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呢？ 表演上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要有一个信念，要相信舞台上发生的事情。第二，因为是演喜剧，它的造型甚至是动作肯定要夸张， 夸张一些。 这夸张就更得相信，更得真实。因为刚才我们谈到，如果你不真实就耍噱头，那就不是，那就隔着人了。对吧？所以真正的喜剧，它是从有严谨的行为逻辑，它的那种错位，它的那种节奏的反差。包括他的那个笑点的那个这个包袱的抖的那个节奏，必须是很严谨的这个节奏，准确的反应才能出来。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求就是 真实严谨，组织严密的生活逻辑，第二个就是非常高度的自信，完了再把它放大出来， 对， 给别人来看啊， 这个效果才好、啊、 对对 对, 对、 而且据说也是老中青三代非常优秀的耳艺的演员， 对， 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还专门请了一些好像非常熟悉以前剧本的艺术指导，是吗？ 哦，这个戏因为是历史的剧目嘛，有原来这个剧的导演也是我们剧院的副院长，以前的副院长尚红佑导演， 嗯嗯， 还有原来的这个舞美设计苗培如，那是舞美大咖，奥运会啊、什么的、大学生运动全他设计，包括我们剧院的很多戏啊，这两位是我们的艺术顾问，还请了外面的舞蹈编导， 嗯 嗯， 现代舞团的曹培仲老师给我们设计，还有包括我们会到京剧院请一些戏曲表演的一些老师， 嗯， 在专业上在模仿一些丑的那个表演的方式的 话、哦、嗯， 还有我们这戏的作曲也是邹衍，也是非常著名的作曲家、 哦、对对对， 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尤其是舞台剧，尽管他也退休了，今天还发了一个微信，很少看他发朋友圈， 嗯， 很感慨、说到剧院，到北京那么多年，在儿艺服务了27年，第一个退休的、退休以后的第一个儿童节，突然想起来应该过一个很纯粹的儿童节，发了一张我们剧院的门口的照片，剧场的照片、 哎、 其实我们看了也很感慨啊， 对对对， 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艺术家，完了其实他们都很忙，但是每每到这个时候总是想起剧院，正因为是有这样的老的艺术家们的前面做了一些工作，像我这样也即将奔为老艺术家的那个走的那个像杨硕，包括我们这剧的副导演廖伟， 嗯， 他们都属于第二波的中间骨干，还有富强这样的新生代，这是有好几，真是老中青啊、所以这个戏会除了排戏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但是作为一个剧院，作为一个专门为儿童生产剧目的这么一个单位的来说，这个团队是一个很纯洁很可爱的，就像一个现在像一个小花园一样啊，有很多园丁在这里，但他们又走开了， 嗯嗯 嗯， 所以很好的一个团队啊， 嗯 嗯， 刚才也直说啊，老中青三代哈，那富强就属于青年这一代了，对不对哈？青年代表哈， 对， 那我也非常好奇，因为第一次接触嘛，就感觉富强玉面书生的感觉哈，文质彬彬， 嗯 啊，怎么能演那么一个老奸巨猾、视财如命又心机非常多的那么一个叫师爷金圣手这么一个角色？你怎么能揣摩到他的这个心理动态呢？ 这一次其实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挑战也挺大的，因为我平时也是话比较少，然后比较不爱动的一个人， 哦， 所以拿到这个角色之后，刚开始排练的时候，郑导也跟我说，你说排了一之后，他说你要破掉自己， 嗯，你是不是在心里怀疑说，嗯，他为什么要找我演这个角色？是不是找错人了？ 但既然拿到这个角色，就是还是要给他演好嘛。然后钟导说你要破掉自己，毕竟我们这是个喜剧，你不能按正剧那么演、要放开。然后也给了我一些指导啊，之后就包括从外形啊，然后包括语言上面都设计了一些，慢慢的，然后也感觉自己也打开了、然后这个角色也会越来越好玩了一些。 嗯，多问一句哈、富强到咱们单位几年了，演了几部儿童剧了呀？ 我16年毕业就直接进的而已，已经2年了吧？ 哎呦，真是青年代表啊！刚刚毕业也就2年的时间， 对， 演了几部剧，融入到咱们的儿童剧的这种感觉当中去了吗？ 马兰花也我也演的 哦， 啊， 马兰花演王老爹，你想 想，哦哟， 哎呀， 这差距好大， 差距好大，一个小伙子演爸爸去了啊！ 对，很难吧？ 因为我在学校就在班里就属于偏老的， 偏老 是 没 偏老，是年龄上的老还是心态上的老？ 心态 吧，包括从声音上面是不是也有点声音有点老？ 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就是学表演系的专业的演员到作为一个儿童剧演员的，他的这个状态的转变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就是有的演员可能用了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去找寻在儿童剧舞台上的那个表演的那个魂儿， 对， 才能找得着，才能找得到，才能立得住。你现在找到了吗？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其实从毕业到现在也一直在对自己一这种表演是一种磨合吧，因为在学校的那种体验派呀，斯坦尼的那种体系 啊， 包括你出来之后一下子表演就它不实用了。 也 不能说不实用，就是说跟你现在 你要找 对你要去它用多少，你这个尺度是你要把握的。所以这两年也一直在拿着同学一直在磨合，慢慢的现在感觉好很多， 越来越好了， 对， 是吧？ 对， 中岛是不是也可以评价一下咱们的青年演员？ 其实他们在中戏的教学，我觉得还是非常好，因为他基础 在 的方法都在这儿， 对。 但是在剧院的实际生产的过程当中，他可能还是和在学校的是不一样的。 当然， 但是学校的同学回来以后，我觉得最好的是一个，我觉得在他们这些毕业生身上有一个，他们有很好的一个审美，就是在目前的教育，包括现在学校的市面也见得很多啊，也开放办学，所以基础课眼光都很好。但是在实际在生产在具体创作过程当中可能缺少一些经验，甚至是有一些观念上的要有点 转变 啊。因为我们容易他们可能开始会觉得，哎呀，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呢，和跟我们的一些观念有点不太相同。但这个是一个慢慢的过程。为什么让富强觉得他能演这个金圣手呢，就是平常在看他马兰花演王老爹，在另外一个天堂草的他演一个单纯的一个书生，一个学生啊，一单学生。完了我看他在小公主里面又演一些很帅气的小伙子，我觉得他应该，我另外观察他自己有时候排戏他在旁边会看，也不像一般那么看着他会好像跟你提问题啊，他就爱思考。所以我觉得应该可以让他大胆一些，破一破自己， 对， 去找一个另外一个角色给他，让他体会一下这个创作的另外一个角色的一种感受吧。所以我觉得，还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啊。 大胆启用， 对， 因为不破不立嘛。 没错， 对吧？ 对，那其实这个剧当中还有很多好玩的哈，毕竟是这个给宝宝、给儿童看的。 对， 那比如说，据说有隐身的。这个情节是吗？ 对。 那在舞台上怎么实现呢？ 不告诉你。 想买个关子了。 哎呀， 去现场看， 去现场看。 对，据说有隐身的情节。那你说在舞台上啊，他有没有什么视频的手段？哎，他就隐身了。 那就是魔术了呗，对不对？ 其实都可以想嘛。都可以想，因为确实我们也为这个事煞费脑筋，想了很长时间。甚至都不敢排这个戏了，因为有隐身的事。但是后来想通了，所以呢，大家去剧场去看。这肯定不能说，一说他们都要。 对，咱们留一手， 留一手 ， 咱们就当是说舞台上就加了这么一句台词儿：“我现在隐身了啊，你们看不见我。” 对， 来，杨硕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走进剧场去关注咱们的这部儿童剧吧，介绍一下好不好？ 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月亮草，这可能是近年来我看到的就是儿艺舞台上我敢说是最嗨的一部戏，希望大家都7月7号来剧场里来尽情的嗨。 好，那也非常感谢几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稍后呢是听听糖耳朵， 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 再会。